在昨晚11点卡努集结在冲绳岛东北偏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接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的11点，强烈热带风暴卡努集结在北纬27.9度、东经128.8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24小时内各区的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港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的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五级，汕头吹西风三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拜仁仔阮仲阳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 我讲的是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冯绍凯乐园敲敲摊啊！我讲的是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你讲乜嘢啊？ 我讲的是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的梗是真话啦。 臨時選民登記冊和取消登記名單已經在8月1號發表，上 vl.gov.hk 核對自己的登記資料和查閱所屬的新區議會地方選區，有問題就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要求確認資格，請盡快以電郵、郵寄或傳真回覆，才可以保留選民身份。8月25號截止，快點行動吧。查詢2891-1001。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成都大运会，国家队在体操男子和女子个人全能赛分别包办金银牌。另外，国家队杜思雨在女子体操高低杆项目取得金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香港电台多年以来制作过无数令人回味的大型活动和特备节目，藉住今年是公共广播95周年，我们特意为大家精选了不同类型的节目和活动，一连13个周末深夜与你一起重温经典。星期日凌晨12点至2点， 收音机回忆录。今个星期与你重温的是，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收音机回忆录，我是 Auton 黄天恩。 我哋咧呢个节目咧会一年13个礼拜同大家咧回顾当年咧由香港电台筹办嘅一啲大型活动同埋特备节目，同大家咧回顾下当中嘅精彩片段啦，同埋制作背后嘅故事嘅。今集咧先同大家回顾嘅就系1993年由香港电台、广东人民电台携手合办嘅一个大型活动《万千希望在人间》啊！咁当年咧，分别咧喺红磡体育馆同埋广州天河体育馆咧举行咗两场盛大嘅省港粤剧汇演啊！呢场汇演咧目的就系为咗中国嘅希望工程筹款，让山区失学嘅儿童咧重返校园嘅。咁呢场汇演咧阵容鼎盛啊，可谓空前绝后啦！包括粤剧界一代旦后红线女、慈善灵王亲马师曾、流行音乐天王啦、张学友、刘德华、天后叶倩文等等嘅，系一场跨音乐界嘅合作。为善之余，更加咧系发扬同埋传承粤剧呢样非物质文化遗产。咁啊，当年咧，张学友、刘德华、叶倩文咧，其实都未接触过粤剧噶。咁对于唱腔啦、做手啦、舞台功架咧，都系好大考验啊！喺长哥同埋女姐嘅悉心教导之下咧，佢哋嘅表现咧都系非常之精彩嘅。咁今晚咧，我哋播出嘅就系1993年啦，3月11日喺广州天河体育馆演出嘅一啲录音啦，系两地艺人咧难得嘅一次合作啊！咁我哋喺播出录音之前咧，都请嚟啊，当年咧制作呢个大型活动嘅监制李在堂堂哥咧，同我哋讲下当年嘅情况噶。堂哥你好， 你好啊！ 你好啊，你好啊，堂哥，你可唔可以咧同我哋讲下咧，当年咧呢一个即系可以话系空前绝后、阵容鼎盛嘅活动咧？当年点解你会有呢个制作嘅念头呢？当年你嗰、那个概念啊，去制作呢个活动嘅概念，可唔可以同我哋 讲？其实都系好巧合嘅。咁喺当时，其实系呢、這个喺年中发生嘅活动咧，我哋系喺农历新年嗰时咧，广东台嘅同事咧就同我哋一齐团拜啦，咁啊倾起啊，我哋香港同广东有啲咩可以合作咧？咁因为当时大家都喺度讲緊点样去支持呢个粤剧呢变成呢、这个文化遗产嘅。咁最后呢就大家都话不如我哋就推动广东戏。咁点样推动呢？咁我哋当时我负责緊嘅舞台呢就係、是、好多戏曲嘅播放。咁我觉得都系适宜做一啲比较突破嘅方式嚟推动粤剧。咁所以即係我接咗手舞台之后呢，我就决定做呢一个咁样嘅活动。咁但係个难度呢係相当高 的。因为当年我哋见到即係好跨界嘅合作啦，就包括有红线女啦、新马师曾啦，仲有我哋流行音乐天王啊、张学友、刘德华都叶倩文都会有份喺当中㗎。你係当中点样穿针引线带领大家一起去做呢个活动呢？ 那个难度是相当高的。其实我最初我起始嗰阵时第一个找的是林家星先生。咁我因为嗰阵时嘅老前辈都唔系好多位在世嘅，我哋可以即系同佢倾话去做呢一件事。咁但系如果你唔系呢啲中将级嘅粤剧嘅老前辈出嚟咧，你系好难起到嗰种即系推动粤剧嗰个力量。咁一班流行歌星咧，亦都好难咁样去介入嗰个粤剧嗰度。咁喺即係諗過好多方面，咁佢同阿星哥呢亦都傾咗好耐。咁後來呢就因為阿小紅豆衣呢就覺得唔係好適合，咁所以呢就阿星哥係冇參加演出，就我就去咗同阿長哥同阿女姐去商量呢一件事。咁、那個過程呢亦都相當困難，因為長哥有好多考慮啦，紅線女醫亦都係因為佢喺廣州嘅，咁我哋特登去廣州同佢商量咧，咁佢都要我哋解決好多問題啦，因為佢仲有個小紅豆劇團啊，要參加我哋嘅演出啊，各樣嘅嘢咧，咁我哋要解決好多呢啲問題咧，先至可以做到呢一件事。 咁當然啦，張學友、劉德華同葉倩文咧，其實都唔係粵劇出身，都係透過呢一個活動咧，佢哋接觸咗比較深入啲嘅粵劇。你見到喺成個節目入邊咧，劉德華係嗰個唱腔，嗰、那個粵劇唱腔係非常之突出嘅，咁係即係好貼合佢自己嗰個角色嘅。咁到張學友咧，要睇到佢嘅做手咧，佢係。苦练得嚟咧，都系比较僵硬，因为佢唔中意跳舞。咁就系阿叶倩文咧，就已经系唱到呢啲曲咧，佢话系即系又晕又呕咁滞啊！因为佢全部咧系翻译咗嗰个广东话做英文咧嚟唱。 佢哋系咪都系冇乜经验啦？喺粤剧方面，咁啊系咪都系受阿长哥同埋阿女姐佢哋嘅指导，所以跟住就去演出咧？ 是啊是啊是啊，他们给了很多意见啦，当然。如果不是即是很难是造成这个演出的，但是即是我都讲给他们听，实际上在这个跨界演出里面呢，他们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合作，即是你能够跟一些当年即是跨过几十年的当年的长歌和红线女都是给他们都不遑多讓嘅，即係嗰個當紅嘅程度。咁而家跨界咁樣一齊合作咧，咁係好難得嘅。咁即係你可以同一啲中將級嘅廣東戲嘅老前輩合作咧，咁對於推動我哋廣東歌咧，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啦。 咁我哋咧，不如咧跟住落嚟咧，就欣賞啊當年咧其中一啲片段啦，就係折子戲《黃大愚之公狀》啊，係啦，就由新馬師曾啦同埋劉德華咧一齊去演出嘅，大家細心欣賞。 满奏，铁面无私，慧眼敏谋，衙二敏，不枉打鱼提行。收取人族都上公堂，呢回我问你见丑，抑或唔见丑？ 唉，真 係冇曬面，冇曬面頂啦！ 呢度你任先都任得甩噶啦，收上大量金，都有得我哋踎啊！ 唉， 夫台啊，律故恩咧罪，而伤阿家法亦如情，而可有 咁嘅有阵就或者睇嚟抄， 伤我王大鱼。的确情无嘅苟且，毕竟系我姓隔离诶运咧诶有 系啊，咁样你只好去索油。 当年我速的发快流书，未识控啊套。 这一层就假到透， 正是定啊连文字点晓得然的来是硬的硬的愁， 真共谋你真的共谋，明明是渣低估话话够。哎呀呀，你那手点秒未识的确令我心勾啊。呀喂，后来你如何犯案，快些招来。 想我十六而处半水之勤，越年而就陈红之管，正而潜心闭户，物归董子之源。不料命贱时歪，竟估终生之失，老婆死矣，能不悲哉？所以咬到恨只恨曾吹风，可惜薄命生成惊学盟军，丧偶我就向东家求妹问阿姊，姑话共阿父，诶何就爱点都点阿爸阿姊，好事难系变作相思，苦苦苦透。 就定然系你个东家唔肯，因为你太野个欺野狗。 点会咧？副台 佢又 点样啊？ 凶野个你教坏的子孙。又怕你将来无药可我救，我就问啊，一那姓啊，你可 后来又点那样，点样点样动佢，把情偷啊！我当那时正是闭门退出窗前院，吩咐梅花自主啊，将呢已经撞啊坏，哎罢走，点知尘彩凤，佢洗个梅香问字，叫我入去归呀个嘅里头，呢个嘅真嘅事，咪走埋去炸坛冤枕而相敬，好似系符合啊哈哈哈哈哈用。咁醉酒， 所以你就停啊！ 更中罗围，竟揭起花，只见佢长 点啊！ 系含五收， 你要抢啊！ 乍起乍惊。小心心动神飘扑太细难， 细难啲啊！ 嚟人咧，走 啊！你抢啊！你抢啊！ 唉，富台你切身处地，阿都亦叫口水， 口水 系咁掂。 等住， 哎， 你好心 咩呀？ 鬼事啊！ 收下你把衰口啊！ 啊， 你美国喺算懒啊？自由 唔敢噶。 你嗰阵含情脉脉，仲闭过去牛幼啊透啊！睇下你色舞眉飞。还是炸埋嗰啲牛牛牛， 冇啊副台。 嗯，我将你隔除半六品啊。 吓，咁咪即系青衣副台。 梗系啦，唔止啊。 咁又点啊？ 仲要将你冲军海外杀。 哎呀，副台唔好啊，唔好攞我命啊，副台。 不过咁。 点样啊？ 我都未谂得定。 啊！ 至今都未有。亮貌， 唉，咁都好啲。 我叫左右全大利益，送他手铐。 系， 王大元，你把藏书写白，把字抹得因咩有？ 当时情投意合已非一朝，夜去明来都将临半载，偶遇美人到访，小生倒晒相迎，所以太湖石上权为翡翠之藏，没你从中都暂作鸳鸯之帐。 啊，你哋做官啊！ 始祖光人影已至，哎呀，在女则为叔父，在月则为东家，当场一叫成军齐来，出街人台咁就居然扮下， 咁你就抵死啊！ 你仲愿意债，真系几世唔收我哋相念同病。都是寡谷孤愁，谁知艳福真是难消受咯，他生未卜 今就此生忧，大抵儿女嘅私情从古有噶，你话何路细问，手因有 呢个陈啊，彩一凤。只一十八年，难佢琴咩心？人啊有 点啊？ 和大啊圆， 再 猜分镜破，亦要熟嘅女，再一求。 我哋本来就一对噶啦。 故乡来。本愿曾经似乎亦觉得苍天挨到一旧， 你都系 况且男才女貌，又何忍把个鸳鸯拆散？不由等你哋温事长留。父母官同你做兵人，仲要配埋礼咒。 老夫台恩如山重，愿你世代丰厚。心肝亦已经够了，睇睇人啊，挨啊受啊，朋啊有厌啊福啊受， 你今生做对好佳偶咯噃，情啊长啊口，咁就啊苦中功啊流。 好，继续翻到嚟咧，系收音机回忆录啊！我哋咧今集咧有啊，当年咧《万千希望在人间》嘅监制咧李在堂堂哥咧，同我哋讲下咧当年即系筹划呢个活动咧嘅一啲情况啦。阿堂哥啊，当年咧阿学友都有份演出啦，你又记唔记得咧？即系学友除咗系好少唱粤剧噶嘛，今次应该系咪可能去绝无仅有嘅粤剧表演？ 我第一次绝无仅有，之后亦都冇听到佢唱，但係佢觉得呢一次係有收获嘅，对佢嘅演绎嘅广东乐係。 係当年佢係要去搵阿女姐去教佢，定係搵阿长哥去教佢？ 当年係阿女姐教佢。 哦，女姐教佢。係咁啊，佢 即係因为佢同阿女姐合作嗰、那个手书院嘅嗰个一段啊嘛。 係手书院。咁阿女姐，你记唔记得佢哋当中即系合作会有冇啲咩趣事啊？有冇啲火花擦咗出嚟？ 女姐咧，有时咧，佢就系、是、佢到现场嗰阵时咧，就真系有啲火花嘅，因为佢唔习惯我哋嗰啲狂音啊，即系因为我哋喺体育馆做，一定会即系唔系喺舞台做嗰种感觉。我哋加强咗好大种，因为你人多睇咧，你。嗰、那個抗音嘅設備一定要做嘅，但系咧佢個耳仔咧佢好敏感啊，咁所以阿女姐係要用棉花塞住對耳嚟做嘅。 咁阿學友佢對於即係演出粵劇啦，佢同佢平時演唱流行曲就好唔同啦。咁阿學友又用咗幾多時間去適應啊？ 我諗佢花咗足足起碼兩三個星期嚟練習。 佢真係好勤力嘅佢。 咁啊，當年佢你都話咧，因為佢啲佢唔係咁中意跳舞啊，咁所以啲做手可能係咪都仲有啲生硬？ 係，係嘅。 咁啊，最尾都成功演出啦。 咁佢都係，因為咧，其實粵劇咧仲要多咗，佢做嗰角色咧，仲有嗰對水袖。你見到佢做完之後，佢揈嗰幾下水袖咧，就知道佢即係嗌安樂曬咁樣。 咁佢嗰个平时流行曲个唱腔啦去到粤劇嗰度呢又好唔同啦。当年佢会唔会即係好难去调整自己嘅唱腔？ 有啲㗎，有啲困难㗎。咁我哋都尽量克服啦，即係因为其实嗰个变咗我哋作为港台嘅就单位呢，我哋要即係帮呢啲艺人去处理佢哋个心情，佢哋点样合作。或者是即係老前輩有時又有啲嘢要協調嘅，咁即係何友有時即係呢佢哋當年已經係天王級嚟嘅，咁即係要佢哋做一啲完全唔係佢哋平時表演嘅形式咧，我哋亦都要諗辦法令到佢覺得係有一種參與落嚟係有一種興趣或者係一種挑戰。咁最后学友亦都系接受呢个挑战，系做得相当好。 好啊，咁我哋就不如一齐咧听下当年呢个片段啦，就系、是《手书院之初遇素情》啊，就由红线女女姐咧饰演翠莲啦，张学友咧就饰演张日文嘅，大家细心欣赏。 秋色，水太山涌，动客心啊！美景无遥远，海岛眼底倾埋声动之风满帆远群鸥逐要打渔船看天上景方似空云落断线只缘啊，看它漂泊西东， 险落山泉水面， 一只美丽的蝴蝶风筝，不幸线断飘零，落得身沾尘土，可惜，可惜啊！啊，趁我诗兴正浓，何不借物抒怀，题词一首，倒是一番雅事是几层晓梦迷蝴蝶，一片秋心托紫鸢啊。 才执到嘅， 系我噶， 系你嘅，如此物归原主， 多谢相公。呢、位相公，呢嘅风筝都唔系我嘅， 乜唔系你嘅？ 我风筝上边系冇字噶， 呢、首词系我方才写上去嘅。姑娘放心，待小生念来你听。不羡红仙一仙，扶摇直上遥空，几曾愁梦绕芳丛，凄香心远转，写影骨玲珑，信道黄花还比瘦，无端轻落泥中，盘张若质斗西风，明虽童子薄，身肯逐飘蓬啊。借物抒怀，得别无他意。 红纸薄，身肯逐飘蓬啊！ 姑娘，何故你伤心落泪啊？ 相公啊！ 感触伤心，惹起我同情。一念想已颠倒。相逢何必曾相识，我愿能解你悲酸。你既是身世凄凉，却又何妨向我细谈一片。 我今相逢水问，我此人哪里？ 埋身葬墓，孝道堪家。既是你身受折磨，我想尊翁定然会设法将你赎回家嘅。 可惜祸不单行呢，亲爹爹更不能知。 叹若女飘零家惨变，沉沦苦海更堪念。你何不拜求亲啊友救你出生之？ 母亲无辜要赎恶无钱， 小生家道清啊贫，也是一筹莫展啊，空抱满腔义愤，无法解慰你悲酸。 多感伤。 相公，敢请相公赐告性命，俾我留作终身纪念啫。 唉，姑娘，你言重了。小生张日文，文昌人士，家中只有老母在堂，现在琼台书院谢宝老师门下攻读。 哦，原来是张相公，张相公珍重啊！ 翠莲姑娘珍重。 过嚟倾下偈先，学友。 公子请，公子。 啊，我都好想见你咁嘅打扮喎、啊。 请过嚟，请过嚟，请过嚟。 乜突然间好似高咗咁多咁？ 身为公子啊，当然要高啲啊。 系咧，学友啊，其实咧，即系平时你系唱歌咁，今次唱粤剧系一个好大嘅转变嚟噶。咁你今次为咗希望工程咧，咁你同埋阿女仔一齐唱粤剧啊，咁可唔可以同我哋现场啲朋友倾下你啲感受咁咧？ 其實啊，我覺得首先係幫到希望工程一啲失學嘅小朋友啦，我覺得好開心咯。咁其實鄧自己好開心啦，咁啊可以有機會同阿女姐合作，咁啊實在一個難能可貴嘅機會嚟嘅。 係係。 咁就發覺粵劇本身真係實在一門相當難嘅學問嚟嘅。 哇！都有啲康韻喎，問嚟嘅。 而家回答問題嚟翻兩下， 係咯 手勢啊， 係啲公子先會咁嘅啫嘛。 當然啦，阿五公子， 小弟姓吳，係啱啦。啊，頭先咧，我見你即係嚇拎個扇咁玩幾下，咁都好道家喎。有冇問阿女姐偷啲詩咁啊？ 女姐都指教下在下噶，指教得相當多添。係啊，係啊。 呢兩下好似係唔係輕易傳授喎，都咁啊，算係絕招咁教俾你。 阿女姐話：我功力嘅上淺，所以教啲皮毛嘅功夫俾我先咁啫。 你可以同你朋友現場嘅朋友再一次示範下啲水袖功夫，好難噶呢下嘢。 水袖嘅功夫啊，嗱 哦，咁呢係咁點咧？咁就。 哦，整下咁樣啊！ 哦，啊，好在個袖唔係長，即係唔係搞成個鐘都搞唔到， 唔好錄錯咗。 係，應該可以好啲嘅。人哋阿女姐佢哋示範完之後咧嚇，就係咁嘅嚇。你睇而家大家如果睇到咧，就嘈曬。 哦， 就頭先我功力唔夠咧嚇，就係成咁揸住佢啊。 係。 就變成巢曬啦！你見到啊？ 啊！ 真係撐啲就係撐啲啊！所以話功夫呢樣嘢真係要練嘅。 嗯， 在下實在慚愧啊！對唔住啊，師傅們，對唔住。 不過頭先我諗在座各位朋友欣賞到學友同埋阿女姐嘅精彩演出咧，都再值得為佢鼓掌。你話係唔係咧？嚇，真係啊！ 多謝曬，多謝曬。 嘉廉啊， 話呢個時候不如咁啦。今晚有兩位都係首次演粵劇嘅，嗱，其中一位咧就學友啦， 兩位天王， 另外一位就華仔劉德華，不如我請埋劉德華出嚟問問佢啦，好嘛？ 好啊，好啊， 係華仔， 你阿華仔出嚟啦，有所表示啦， 公子請，公子請， 阿刘公子。 有嚟有嚟 有嚟有嚟有嚟。 你看呢两个天王咧嚟到台上都不忘做戏啊，好有礼，两个啲公两位公子见面都要话有礼有礼咁。 我又有锣鼓出嚟添， 就俾啲佢啦咁就， 俾两嘢佢试下。 听讲你搞到你的酒好巢喎，你睇得我只酒，我只酒系最巢。 你知唔知头先我一出嚟啦，做嗰个黄大鱼啦， 系啊系啊， 一转身就已经个手镣就断咗。 系 系啊， 咁你功力深厚啫，刘相公。 唔系啊唔系啊，所以咧就成只就遮住咗。遮住條鐵鏈，咁所以就搞到咁慘。 果然係見機行事。 喂，講開見機行事，聽講你師傅咧嚇，即係可以 孤一味教依味，好緊要。 係咯，就係阿新法師曾先生教咗你呢四個字，作為呢個演員劇嘅最佳嘅座右銘係咪咁話咧？ 佢嗰句就係叫隨機應變啊！ 嚇，有啲 見機行事有啲添唔當。 係啦，阿嘉年啊。咁啊，兩位咧今晚真係傾力演出㗎啦，咁啊，不如請阿華仔嘅師傅阿長哥嚟評一評佢哋嘅功假如何？ 好啊，好啊，咁我過去請阿師傅先。 咁啊，長叔啊，不如咁啦，請啊，我哋想請你評價一下咧，頭先咧阿劉公子嗰啲嗰啲學得嗰啲演技如何咧？ 唔錯，好有希望，好有潛質，多謝多謝多謝。 啱啱呢个钟头，我哋听过长哥华仔嘅《黄大鱼之公状》，女姐同学友嘅《手书院之初遇素情》，大家系咪听出意由呢？下一节我哋会有华仔刘德华同埋 Sally 叶倩文嘅演出，最难得嘅系有长哥同埋女姐嘅合作，只此一次，大家千祈唔好错过。一点钟新闻翻嚟，我哋继续收音机回忆录，万千希望在人间。 叫做李向龙，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智障人士，可能你都听过，因为我有做过香港电台 CIBS 的节目嘉宾，能够在电台开咪，这个这么难得的机会是香港电台给我们的。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开放大潮中，在钢铁行业闯出一片天，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伍总，我哋今次过嚟就系想同你商量出一个解决方案。你真系想搞到鱼死网破咩？ 网破唔破我唔知，总之我而家已经系一条死鱼。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过去一年，本届政府团队以结果为目标，带领香港开创新局面，打开新篇章，着力提升治理水平，做实事，团结各界，带领香港走出疫情，全面通关，稳步复常，在国际舞台再展光芒。落实爱国者治港，行政立法良性互动，完善地区治理体系，共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拼经济，拓土地，积极增强发展动能，向世界说好香港故事，大力招商引才，为民生，切实解决住屋、环境、交通等问题，支援培育青年，香港会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巩固香港国际城市地位，稳步向前，香港一定会更加美好。 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隆重举行， 港台电视32会同大家全程直击， 一起见证国家队 同埋港队嘅奋斗时刻。 港队选手邀请你一起为佢哋打气。 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提撑港队夺佳绩， 提撑港队夺佳绩， 加油！ 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7月28日至8月8日，紧贴港台电视32。 CIBS 人人广播， 饮茶饮茶，大家饮茶。 国家一级评茶技师陈少薇， 自古以来我哋好远先揾到医生嘅，有阵时每一个家家唔同嘅省份都会有佢唔同嘅茶叶同埋工艺与储存，令到希望自己可以调节身体嘅。 CIBS 节目讲茶讲茶，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你知唔知选举事务处发表咗临时选民登记册以及取消登记名单呢？ 梗系知啦，选民可以上 vr.gov.hk 或者打选举事务处热线28911001，睇下自己嘅登记资料系唔系正確，仲可以 check 埋所属嘅新区议会地方选区添。 有问题就要喺8月25日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 香港电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香港广播电台， 各位好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 正交响曲12周年三代同堂联欢会现在开始。 支持林珊珊、黄海芹，感觉加上50年不变，就成为咗我哋广播70年啦。 星期日凌晨12:00至2:00， 收音机回忆录。 好，翻到嚟咧，收音机回忆录啦。今日咧，我哋同大家回顾嘅咧，就喺1993年咧，由香港电台同埋广东人民电台携手合办嘅一个大型活动《万千希望在人间》啊。咁系一个空前绝后嘅一个活动啦，由跨界嘅歌星啦、红星啦，嘅一个粤剧汇演去表演嘅。咁我哋咧电话旁边咧，继续有当年嘅监制李在堂堂哥咧，同我哋讲下咧当年嘅盛况噶。堂哥你好， 你好啊，天恩。 系啊，你好啊。咁啊，堂哥呢、这个。即系万千希望在人间咧，当年真系哇，可以话空前绝后啦！即系嗰个阵容啊，真系非常之鼎盛啦。咁样咁，我哋上一 part 咧就讲咗啦，即系除咗有呢个张学友啦，同埋红线女嘅一个合作啦，我哋上一 part 都听过啦。咁啊，又有新马思曾啦，又有刘德华啦，仲有天后叶倩文啦。咁可唔可以讲下咧？阿华仔吓，阿刘德华先生同埋阿叶倩文阿沙莉咧，当年嘅演出咧有啲咩趣事咧？ 佢哋呢个十八相送咧，亦都系。即系因为系叶倩文咧要一个挑战，佢本来咧佢根本广东话咧佢全部都系译音嚟唱嘅，即系佢嘅流行曲。咁呢一个广东戏咧变咗嗰啲曲词咧，佢全部都系翻译晒做英文，然之后要唱。 同时在这个十八相信里面呢，还要考验他平喉和止喉两样东西一起唱。而这样东西呢都不是他平时唱蓝曲的方法来唱的。所以呢他是觉得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你而家问佢，佢都话好辛苦嘅。 系啊，真系好劲喎！因为当年佢即系中文又唔系话咁灵光啦，即系佢真系要上晒啲拼音 啊， 逐只字咁样去背啦。 佢成版都系、啊、我睇见佢喺度练习，成版都系英文嚟嘅， 即系佢拼音吓， 即系嗰啲停顿位啊，嗰啲佢全部系即系做晒佢自己嘅苦嘅，即系唔系我哋睇到一般嘅。歌词啊，或者我哋根本完全睇唔到，但系佢唱出嚟咧，你睇个画面或者你听佢嘅声音，佢唱出嚟嘅字咧，个个字都好清楚嘅，即系曲词啊，或者系情绪啊，都系非常好。 系当年你系点样说服啊叶倩文沙你去参与呢个制作嘅？因为即系唔系哇中文好好啊，粤剧出身啊，咁佢都竟然系会有兴趣去参与呢个制作。 佢开头都唔知道，佢开头都唔知道咁难嘅。咁即係见到大家都即係一起参加，咁我都话解释俾佢听，即係嗰两位粤劇中将新马师曾先生同埋洪倩女医呢係好难先至会聚埋一起係同台演出，呢一个係好难得嘅机会嚟嘅。咁阿沙里当然佢係唱过嗰啲黄梅调啊，嗰啲我哋都睇过佢同阿梅艳芳做嘅十八相送，所以我哋不如用个粤劇版嘅同刘德华嘅十八相送试下，咁佢同意咗。 係咁啊，当年就讲下华仔啦，阿刘德华先生啦，咁佢粤劇系咪相对嗱，相对叶倩文系当然系多啲经验啦，系咪？会唔会对佢演出会易啲咧？ 唔一定嘅，不过即系当年佢曾经喺电视台嘅筹款嗰度唱过呢、這个一首男音嘅粤曲咁样，咁所以大家觉得佢喺呢方面咧，佢系有一啲经验嘅，但系实际上咧都即系搭上台板。着埋衫嚟做咧，系另外一回事嚟嘅，所以佢都觉得系，即系除咗佢嘅唱腔会即系比较接近粤曲之外咧，佢所有嘅嘢都系一个新嘅挑战嚟嘅，即系搭起台板做所有嘅动作咧，即系唔可以太过夸张，所以佢同阿叶倩文做嗰个交流咧系好多受到阿女医嘅指导咧，先至做到出嚟 嘅。咁啊，佢哋当年你记唔记得又系用咗几多少时间去筹备呢个演出啊？ 沙里系仲耐，起码成个月。 哦，系，因为佢又要再背咗嗰啲歌词。 系啊，佢要背，即系你上到舞台，你冇连嗰个张英文嘅纸都冇得揸。咁你谂下佢个难度系几大？ 系，仲要再学过晒啲唱腔嘅平喉啊、止喉啊嗰啲。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行步路都唔可以太过即系流行化或者系现代化咁样，佢要学过晒嗰啲咁嘅动作咯。 咁最尾阿华仔同阿沙利咧，佢哋之间嘅合作咧，又有冇啲咩火花擦出嚟咧？ 其实系两个人都觉得系一个好特别嘅一个表演嘅机会啦。当晚嗰个掌声真系即系如雷贯耳，即系全场都轰动。佢哋做完之后， 系咁，我哋咧去到呢度就不如咧一齐就欣赏啊刘德华吓当年啊吓同埋叶倩文咧一齐咧演出嘅呢个《梁山伯与祝英台之十八相送》啊，大家细心欣赏佢哋点样演绎呢个感人嘅爱情故事咧。 云山叠叠水茫茫，兄弟平安返故乡， 三载同窗燕在短，相离恨比柳丝长。 燕帝 娘亲 分花不留，恭送帝郎，你莫怨离歌今初唱， 唱不尽别离愁，诉不出其中 啊，贤弟啊，你睇下啲花开得几靓啊，正是 荷花应节，沉那花放，幽香一缕插人醉，赠帝郎。 寒舍孤芳，醉也堪赏，叹寂寞，送春归暗恋墙。 相春莫怨惜花客，花吐艳时蝶更忙。 贤弟啊，既然府上有一树孤芳无人换赏，待如轻易日拜上堂前，择一枝归去案头供奉啊。 娘兄，其实花早有迎人之心，独惜人无惜花之啫。 吓，你话咩话？ 哦，冇冇嘢。 为何贤弟佢沉吟自语呢？贤弟啊，莫非怪我惜花忘事，催花愁，自悔未从贤弟学怜香。 娘兄，你睇下前面嘅祠堂， 边度啊？ 有一对戏水鸳鸯。 是啊是啊是啊。 一那对一双偕老白头，一生不会分那账，如轻相交绑，缘化鸳鸯两，搞颈并头没正长。 梁兄，英台若是红粉女，梁兄可愿陪成双呢？ 冤女共浴情郎，堪笑二弟众生不管安详，可惜不是艳女郎，今晚往日风流浓，管爆烟能化万娘贤弟，你掌兄取笑令人为爱狂，空煽情远相气浪。 啊，梁兄，你见否？河边一对白天鹅，唱游碧波上。 边度啫？ 啊，我见到啦！哎呀，何以一只在前边去，一只在后面探孤寒。 哎呀，你咁都唔知啊！可笑红脸只顾前行，不解苦趣孤唱。 贤弟啊，你又点知道前面嗰只系公，后边嗰只系乸呢？ 梁兄未懂其中意，堪怜痴了叫断肠。 吓、啊，佢叫？ 而家唔系佢叫，系我叫啊！ 叫咩啫？ 啊啊！系我叫你过桥啊！ 哦， 眼前一道独木桥，待我把贤弟搀扶临对岸。 着桥高架天河道，我哋有如织女共流浪。 贤弟，你真系中意讲笑啦，行吧啦。 请。 堂入庙。 见金马桶，玉女殿两旁，佢两位分明。心妈中有意好难将 光阴一得负一负似悲伤，为之难远外转风啊往， 既是玉女金童，原一那对良。手共拜堂， 贤弟啊，你太荒唐，举止何歪妄啊！你不是癫呆，我又不是戆。试问两个男儿怎拜堂？不若速离庙宇向前行。见否夕阳斜奔西山上， 长亭， 祝贤弟，我们一同稍戏也罢。 请， 请。 柳荫依旧当年样，弟兄从此各一方。 Come 道别时难，人有离合悲欢，足景莫想情，背人偷泪淌，相对暗。为望无日那月，望勤修月难，早日报平安。愿帝郎珍重手足情，纵使海角天涯心一样啊。 我一皱眉头心有计，常言换处问卿曾否定宾盟？ 贤弟，你亦早知如卿未曾定亲噶啦。 哦，咁就好啦，待我撮合才子佳人，早赴关追将。 唉，都怕几难，除非。除非找到一位小姐与贤弟你生得一般容貌啦。 哎，我已经替你找到啦。 吓、啊？ 我家族九妹熟得又端庄，闺中夜读精文行，合家才女配才郎。 我问芳龄， 佢与我双胞弱， 咁庐山貌呢？ 似少大化红妆。哦， 咁就妙哉，咁就妙哉啦！则怕玉宇琼楼难攀上，豪门不立布衣郎。 醉东床，望卿白日访寒露。 白人， 待我素净恭迎先驾降。梁卿，白日之内，你记紧依期浅约。 如此算。余卿多谢贤弟啊！ 梁卿不容客气，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啊！ 上公啊，吓、啊，仲唔起请？哎、日落西山噶啦！ 临期未尽，离情雨，我自当依期拜上祝家。 梁卿珍重， 贤弟珍重。 唐哥，这个万千希望在人间呢，即是真的因为很多不同界别的红星啦，甚至乎是粤剧界的巨匠都即是参与在其中啦。特别是红线女和长哥新马师曾啊，咁佢哋即是很鲜有的合作的机会啦，合作的一个即是演出啦。你记不记得当年？ 冇啊， 冇 啊，真是绝无仅有啊。 是绝无仅有啊。 是即是当年 就。亦都不可以再复制，亦都冇。即是真的叫做空前绝后啊。 是，咁你记唔记得佢哋当年合作呢有啲咩难忘片段呢？我哋由筹划开始到真係正式演出。 由筹划开始，即係先最快嘅就係要说服啊长哥啦。咁我係去咗好多次佢永祥大厦佢屋企嗰度呢，同佢商量应该点样做啊，做譬如啊红线女衣佢係同意合作的话，有什么戏轨，有什么的合唱的唱段呢是适合他的两人合作呢，最后这个即是这个合作才可以定了这个曲目下来他们合作的。即不是说我们说啊不如你合唱这个啊胡不归啊，那不是我们说的。一定要两位，即系两位嘅前辈咧，佢哋都同意呢一个唱段，大家都比较系平均。因为阿长嫂都好紧张嘅，即系佢都会差唔多逐句咁睇啊，即系真系即系睇一睇，即系咪两个对等咧，或者系个表演会唔会出色咧？咁样即系好多好多疑问。咁所以我哋要即系答佢好多问题，先至可以令到啊长哥手肯去做呢个合作，因为佢哋从来系同阿女姐佢都冇合作过咁样嘅一场戏。 系咁，佢哋嗱 咁跟住又要去揾阿女姐啦，系嘛？我哋系专程去咗广州，喺佢屋企，又系去佢屋企。去同佢商量咗一个下昼，咁即係叫做勉勉强强佢应承咗，好啦，如果你哋即係将所有嘅嘢安排好，就同意喺香港做一场，喺广州做一场。 係，咁真係对唱啦，一齐去演出啦，当中有冇啲乜嘢难忘嘅事呢？ 难忘嘅事係长哥好即係佢有时有啲艺人嘅嗰一种性格，即係佢企喺嗰个辅导门嗰度呢，佢睇佢又想我都係入去坐下先，咁即係佢係有啲咁嘅情况，因为嗰一段湖北歌咧系阿女姐唱先噶嘛，佢睇下佢真系佢已经做好晒衫，企咗喺辅导门嗰度准备出嚟，情投仗义凄凉咁样唱啦嘛。点不知咧，佢睇下阿女姐讲紧嗰个，即系我心又喜心又慌嗰段，佢唱咁耐都未唱到，我又坐下先啦，咁佢就行咗去噶啦。咁佢真係入咗去后台嗰度呢坐下先，咁唞唞，咁然之后就其他嗰人喺度奔跑，我啊梗係紧张，因为已经表演緊啦，咁所以我台下面呢係嗰、那个乐队呢隨时叫佢執生，如果阿长哥未出得切呢，该你即係继续嗰个音乐呢俾阿女姐去安排喺舞台上面嗰个处理，然之后我哋再等阿长哥几时即系播落去咁样，即系佢好得意嘅。佢本身其实佢对舞台嗰个感觉咧系好强嘅。长哥佢系知道自己有冇时间去即系入去坐几耐，行翻出嚟就啱啱好。佢唔使你出去，佢根本个心里有数啊！呢路前辈。 咁到最尾完成晒成个演出啦，阿长哥同埋阿女姐满唔满意呢个演出咧？佢哋自己？ 满意满意，所以长哥系好开心嘅，咁女姐都系相当之开心嘅，大家都 好。我哋听下咧，由长哥新马师曾同埋女姐红线女合作嘅《胡不归之慰妻》，唱造工价咧都无懈可击噶，大家一定唔好错过。 儿妻呀娘，怎能怨那样下年咁啊将母啊运锁断飞也醉襟咩寒哦哦哦言啊不咧伤心啊愁啊重偷到眼那河我来就来探望强为持呀命陪经呢王为问嗰个玉家人佢嘅病方哦 心又喜，我嘅心又安。我问娇，你曾否复安康复安康啊？好运添嘛？ 有花郎中情长。 点啊？点啊？我正危苦啊从阿门啊怀更何行得叫要妻你以神啊聪叫我你嘅离夜窝痴烟啊笑到时问你干嘛我往又则见你春你山愁啊锁又则见你来日偷画藏，净系花啊！ 何都不能偏啊逢，过一啲伤啊雪啊啊共，你呢个苦话命啊妻啊逢，我呢个苦无名啊龙，我共你恩那爱啊难求，我歌为词也无量，唯有低夜声偷啊烟，又怨一个天呢啊烟，莫啊莫，但愿留得青春啊，再续情这个病苦啊妻呀、啊、娘，又东不是也是高啊堂，他一定更多不得量，真苦晒个孝亲啊为一下中，都无计息肉与你远香，我唯有先令你安眠，我静静地回夜家和哦。我知道，我知道。 你勿受我不安嘛？ 系系，我呀，你放心。 又恐怕事事破破。 唔会，唔会，唔会，唔会，唔会。 咁啊？唔怕。七一年呢种堪年病态，好应该早休啊，养在瓦床。嗱，为丈夫，我始终陪在你嘅床前。嗱，咁我为你低睡那罗帐好吗？命点啊？ 我有何因令郎独睡？ 怕咩啫？笨咯。 啊， 做乜嘢啊？ 既系不怕归迟， 唔怕，唔怕，唔怕，唔怕。 正好一话别来情啊， 又讲嘢啊！妻也话偏呢多，一定情更差。妻也你种啊多，心啊事自有来日呢。等我为你剪那阿香的襟，更为你陈绣啊针啊。清清你安安然， 系啊，咁啊，唐哥辛辛苦苦啊，完成晒成件咁嘅大 project 之后咧，你嘅感受系点样？ 我嘅感受系，作为香港电台一员咧，我哋嗰个谂法可以实践到咧，并唔系咁简单，因为我哋系一个政府部门，我哋冇一啲额外嘅嗰个预算咧，系去做一场咁嘅演出。咁但系。我哋最后即系可以克服嘅，一定系因为好多听众同观众嘅支持。嗰、那个过程咧，作为一个制作人之一咧，我系觉得我哋个团队嗰个那个勇气咧，相当之强，并唔系我一个人。你如果你谂住点样做，点样做，你其他同事如果唔系配合嘅，或者系啲演员唔配合你嘅，你亦都做唔到呢一件事。咁做完呢件事之后呢，仍然系一身冷汗，即系你而家讲返起上嚟呢，都仍然系觉得啊，当年点解要咁勇去挑战呢一个咁难度大嘅制作呢？ 咁啊，依家睇翻嗰啲辛苦都系值得嘅，因为真系空前绝后啦，亦都系绝无仅有吓，即系前无古人，亦都后无来者，你好难再揾得翻咁嘅阵容再一齐去合作啦。 系啊系啊，你再做翻一个，你点都好难去即系拼起当时，何况嗰两位前辈咧都已经不在世啦。咁我哋觉得系即系呢一个。作品咧系佢哋全世嘅作品之一嚟，亦都系呢个广东嘅音乐嘅一个 世紀嘅畫界嘅時代，係即係大家睇到一個世紀嘅跨界盛會。 好啦，咁我哋好多謝唐哥啦。今晚咧，我哋第一集嘅收音機回憶錄咧，就重温咗呢場咧空前絕後嘅跨界演出啦。好多謝唐哥。 好好，多謝曬，拜拜。 就喺呢一度，我哋用粵劇傳統嘅殺板嚟結束我哋今晚嘅呢個節目。好多謝各位嘅光臨。好多謝廣東人民廣播電台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同埋香港電台嘅聽眾嘅， 咁啊喺下一次嘅希望工業籌款度咧，我哋繼續再見嘅，多謝各位， 多謝。 多谢大家收听今晚的收音机回忆录，我们刚刚重温了一场空前绝后的跨界演出，下星期我们会和大家回顾另外一些难忘的广播历史，重温精彩的片段，下星期再见。